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第三节。咁其实头先休息嘅时候，咪口大家讲紧一样嘢。如果周鼎赢咗，会唔会即刻改议事规则？嗱，我讲咗我睇法先啦，未必同你哋吓。 嗯， 其实老实 讲先啦，不如 嗱、啊，好，你讲先。 我觉得唔会咯。 嗯，点解？ 即系如果我系正路，我系建制嘅，我就唔会改咯。 系， 即系如果改咗咧，即系譬如真系唔俾剪报或者 kill clock 即刻上咗23条诸如处理咧，喂，你九月嗰时仲有人投佢嘅？ 哦，咁我首先要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拉布对梁振英嘅施政影响系咪好大咧？ 唔系 咯。Exactly， 你首先要谂通咗个问题，究竟系梁振英不断咁喺度制造？ 系选民啊嘛。 不断咁喺度制造个假象，就系拉布好紧要噶，拉布我哋咩都做唔到啦。问题就系佢想转移个视线，就系等所有人都觉得拉布真系影响到个议会好紧要。其实我话俾你听，拉布真系对影响，即对个议会影响真系唔系咁大。第一，成个泛民光谱里边唔系人个个议题都拉，某一个议题拉，过咗个某一个议题，基本上就唔会拉，系咪？第二，如果真系怕拉布嘅，点解唔将有利佢嘅施政要表决嗰啲嘢摆上前咧？佢从来都唔会。佢從來都會將 排翻個 priority 咪得咯， 係啦， 呢啲曾玉成都要講過。 佢從來就只會蒙騙香港所有人，就覺得拉布好緊要啦。等你啲人覺得咧，拉布真係會影響到議會運作，所以佢真係會哇周浩鼎一上任嘅時候，即係會修改議程序啦。全部都係個政治嗰個估算嚟嘅啫嚇，唔等於我真係收到風，唔等於我真係啱嚇。只不過就係話我權衡輕重，又或者我覺得梁振英嘅做嘢方式咧。佢唔會真係覺得拉布咁緊要，要即刻修補呢個漏洞啊！ 咁 你要諗下，你要諗下，如果佢真係通過咗修改議事規則嗰啲嘢，梁振英又冇得賴噶咯。佢施政失效嘅時候，有啲嘢通過唔到，或者 所以你都覺得唔會改咯，係咪啊？ 係，我覺得佢唔係咁蠢。 係咯，我都覺得唔會改咯。即係我哋兩個有唔同嘅意見，不過都覺得 唔 會改。 既然你哋兩個都覺得咧，我就講翻第二樣嘢啦。 係咯， 即係冇零三個一齊講同一樣嘢，忘居嘅係咪先？咁埋咁去改咧，咁佢你話先唔知剩嗰啲嘢咧，對嚟講就即係去心知肚明啦。譬如你問你話咁，真係有最好大不了咩？唔大不了噶。其實你話改嘅啲人都唔會罰到梁振英身上面嘅，係民建聯撲街啫。 係咯。 民建聯 用選票懲罰佢哋嘅啫嘛， 最緊要就係咪先？或者民建聯加啲功能組別議員咁猛同佢咩飛啦？咁話翻轉頭，如果佢連呢個拉布都搞掂咗嘅話，咁出年仲有邊個人出嚟同佢選特首呢？阿爺，哇！屌咁都搞掂咗，係咪先？ 咁叻， 咁叻呢樣嘢，哇！大佬，我拎住上去同阿爺講，喂，咁嗱我。展保搞掂啊！而家大佬殖民地咁多年搞落嚟嗰啲咩議事規則嗰啲嘢啊，而家變咗真係變咗香港立法會。 話剪就剪啦，噓一聲。 香港立法會乜嘢都過啊！而家大佬，哇！你話喺北京嗰啲幹部啊、官員啊眼中，喂係喎，屌咁仲唔係一國一制正啦？ 唔係梁振英連連任，我就覺得始終都要睇九月佢究竟建制派幾多席。 咁都攞唔到分，攞唔到分，而喺 但立法會換選舉會失，係 啊， 會重 創咯。即係對佢嚟講，真係有一個有，你話你唔好話完全冇誘因啊，大佬就真呢啲嘢，老實講，呢 dirty job 邊個敢做啫？同埋你即係我琴日先同人講開，如果真係梁振英同埋所謂建制派。搞掂咗剪布啦，佢连最大个对手曾玉成都 KO 埋啦，主席你都冇办法剪布，不如我就同你剪咗佢，拜拜，下一届钟树根做主席都得啦，系咪先？ 你想帮我揾到主席咩？ 唔系咯，所以咁做咩？系咪先？你系咪先？唔好话曾俊华乜乜嗰啲啦，你要第一个搞掂咗你曾玉成先啦，佢系咪先？ 但系咧，我想讲翻之前，因为我好少聽到個即係有分析嘅意見就係話，喂你哋做前線傳媒嗰啲，又或者係做媒體嗰啲，其實你哋記者點樣睇暴力抗爭嘅咧？係咪真係驚啦？唔驚啊？ 驚啊！驚㗎，驚㗎，驚㗎！即係真係呢樣嘢真係驚？點解咧？佢哋嗰啲叫做示威者啦，抗議嗰啲人士啦，佢哋咧你点讲都好啦，佢哋系反建制，反社会噶嘛， 反政府， 反政府啦，即系呢啲嘢，即系我唔系话有咩价值判断，佢哋系暴唔暴徒或者系咪动唔动乱嗰啲嘢啦，呢啲我唔系呢样嘢，即系佢哋系真系即系呢样嘢，你不能够否认就系反建制、反体制、反社会嘅。任何传媒，除非系 佢哋自己有嗰啲熱血啊，嗰啲啦嚇，或者學生報嗰啲啦，嗰啲嘢啦。任何媒體喺佢哋眼中咧，係明報、蘋果，其實喺佢哋眼中咧，同 TVB 係一樣嘅。 殺死你哋！ 都係佢哋覺得你哋都係主流媒體，你哋咧都係有一個agenda 咧，就係要打壓佢哋，要係抹黑佢哋、要係令到佢哋咧就嘅意見，佢哋想爭取嘅嘢咧係唔能夠喺佢哋認為嘅主流媒體度出現嘅、因為你哋全部人都係體制一部分啊嘛，係咪先？係啊，所以你話對於前線嗰啲記者嚟講驚唔驚？其實你問我係真係驚嘅，好多行家好多人都驚， 好似戰地記者咁你講， 因為點解咧？以前香港嗰啲譬如呢啲咁嘅大型示威活動、抗爭又好咩都好啦，係咪左膠嗰啲都好啦嚇，佢哋咧係唔會咁樣針對傳媒採訪噶嘛，係咪先？因為咧佢哋尤其是係左膠啦，佢哋好知道咧，佢哋係要嗰個媒體咧將佢哋嘅訴求咧表達出嚟嘅。 係啊係啊，都靠曬你哋 嘅。因為你如果唔係咧，冇人知噶嘛。喂，你遊行示威抗議，你冇人報嘅，邊個知啫？你真係企喺條街嗰度嗰人。都未必知喎，除咗冇心俾睇你咯。 咪就行過啲路人知咯， 先講真。佢哋好知佢哋，所以佢哋咧嗰個想法唔同。但呢啲人咧，佢完全唔咁諗嘅。佢覺得我哋做嘅嘢唔需要你哋去講，因為你哋講咧一都係抹黑我哋啦，都係歪曲我哋噶。我唔使你講，我就係 我哋自己有 做完之後，我哋就係、是、總之目標就對住乜乜乜，我哋就做嗰樣嘢啦。 佢梗係冇目標對住乜乜乜， 即係佢哋講啊，我目標對住暴政，對住乜乜乜就咁定。佢哋 打 就係逢人就瀨尿，即係咧係咁樣啊。所以咧，你話係咪驚？係驚，因為點解咧？佢真係無差別掟石頭嘅，可以佢。订完差佬，佢就开同个记者同个摄影师开拖，佢 喺白玻璃插你， 系啊，即系真系得噶，系咪？同埋即系你话系咪开枪，系咪成嗰啲嘢更加？你问我更加危险啦，系咪先？即系我嗰晚，譬如年初一晚凌晨去到年初二，咁我就 啱放完假， 系啦，啱放假，我咪啱啱系啱放完假啦。 翻工即刻 咁样咧，就唔系嗰晚凌晨咧，咁我就拎开住电话嚟睇。啱啱我睇到周庭个 Facebook Live， 跟住咧啱啱两点钟， 系咯系咯， 周庭 仔帮佢拍， 系啦。跟住周忽然间我听到周庭嗌咩开枪、啊，真系开枪！我即刻话唔系，我真系我个唔系心谂，我就讲我话唔卵系，唔系开枪，冲出去开电视。咁、我就开TVB。83台嚟睇啦 ，TVB 已經出咗一句咧，就話全旺角乜乜開槍，哇唔係喎，但我 全旺角開槍， 即係嗰時傳啊， 哦 傳聞啊， 傳聞都傳下，因為嗰時啱啱開槍，唔冇人證實到噶嘛，但係真係有兩聲，因為 TVB 有記者喺度啊嘛，兩槍兩聲兩響啊嘛，咁佢 TVB 又傳，應該我諗唔夠15分鐘後咧， 就冇咗個傳字， 已經冇咗傳，哇屌唔係咁大鑊啊大佬，都開槍咁樣啦，跟住睇到最離奇開槍就有啲人唔散水啊嘛，係咁定。都係咁定，係咁定，所以你話係咪危險呢？係其實因為危險，因為冇遇過咁嘅情況。香港記者採訪你就算清場清旺 都和平嘅啫嘛，係咯係咯係咯， 係咪先？ 就算啲龍和道都冇開槍啦、 啊。你話記者中招所謂被剝頭被噴焦嗰啲，你因為係沙塵滾滾，差佬你 唔重富居好多啦， 係有好多係唔重富居，有啲我都相信係差佬就真係。真係玩嘢， 你班嘢又阻住曬， 總之就亂噴啦，噴埋你哋啊！你哋唔肯開就照噴啦，你哋唔肯開唔關我事啦咁嗰啲。但係開槍，你問我真係未見過嘅，係啊，即係所以你話就做前線嗰啲記者係真係擔心，同埋咧最你問我咧覺得最我自己個 戰地記者咁講到 最我嘅最深刻嘅一個睇法或者體會就係咧呢班人蒙面嘅，佢哋叫 Black Bloc 係嘛嘅人。即係蒙曬咩 ？block 係啦，嗰啲人啦，要最勇武嗰啲掟石啊，點火啊嗰啲人咧，就算啦，就算記者係支持佢哋，你話譬如前線記者支持佢哋嘅，覺得佢哋啱嘅，讚佢哋咧，佢哋都唔會多謝你嘅。你企埋喺度，佢哋都唔會多謝你嘅，因為佢覺得你都係壞人嚟嘅，你啫，因為你做個機構都係 CCTVB 嚟㗎啦，你哋都係乜乜乜嚟㗎啦，即係佢哋咁樣諗嘢㗎。系啊，覺得你哋一定係抹黑佢哋，一定係要佢哋邊緣化，一定係唔會將佢哋講嘢走出嚟嘅，全部都咁樣。所以梁天琦先會講啫嘛，即係嗱，我唔係針對佢係咪助唔助選，係咪 smear 佢 negative campaign 啦。所以梁天琦先會講，你贊唔贊成抗議人士打記者好難答， 因為佢哋覺得離地咯， 但沙石 抵打嘛，抵打嘛，沙石因為覺得好濕碎啫，咪沙沙石石咯。咁、 啊、 你佢哋覺得喂，咁你喺個咁嘅環境入邊，喂，等係會有記者俾人打㗎啦，係咪先？咁佢哋咁，佢個心態咁樣啊，係啊。但係調翻轉頭， 你知道記者應該即刻停手㗎嘛，係嘛？ 但係調翻轉頭，大部分 鬧啲差佬喎，嗬？ 唔係，大部分記者唔會覺得任何一個報依啲咁嘅所謂咧，示威人士或者依啲咁嘅所謂你話參與騷亂嘅抗議人士、抗爭者咧，俾人打咧係抵打嘅，冇一個記者咁諗，我相信。喂，你因為你喺嗰度，你現場，你喺你同差佬對抗，你嗰個公民權利，你問我，我諗所有嘅記者咧，佢第一件事都會諗依個人嘅公民權利喺嗰個環境有冇受到侵犯先？ 嗯， 譬如佢受咗傷，有冇人同佢包扎？俾人拉咗，有冇不公平對待？可唔可以即刻揾律師？有冇俾人屈佢？有冇俾人點嗰啲嘢咧？即係我諗呢度咧，所有記者都會諗呢個問題。調翻轉頭，你啲。呢啲咁嘅抗議人士、抗爭者咧，佢唔係咁諗，覺得你記者係有一個咁嘅權利，或者咁嘅採訪嘅職務喺度係有一個咁嘅職務喺度係做緊嗰件事啊嘛。即係所以你問我，即係啲行家啲或者啲記者，其實佢哋驚啦，顧之然走。同埋你問到都幾氣憤，老實講真係咧，唔係我哋唔係抹黑咗你啊嘛，大佬，我哋唔係 smear 你啊嘛，你哋啲權利。就算你黃台養話俾人搜到啲咩壯陽藥啊，咩所謂化學品咧， 咁係咪你搜到先得㗎？ 唔係，大家都 會屈， 大家唔會，大家唔會信曬差佬啊嘛，係咪先？但當然有啲，譬如有啲機構，你話個別啲報紙佢哋有立場嘅，呢啲一回事啦，係咪先？但你問我，我相信大家都會咁諗。喂，其實呢搜到呢啲嘢出嚟，係咪真係嗰啲嘢先？差佬，我唔係話差佬插裝啦，但係。你證明到乜咧？偉哥，你想證明咩？ 啱啱啱， 係咪？ 就是、起碼有嗰樣嘢喺現場。係 啊。 唔係一個判斷嚟㗎， 即係你上次搜嗰個叫做環保倉過誰講都白啦，有呢啲有呢啲，大家咪聯想下咯。阿 Sir， 我聯想咩？查案唔係聯想喎，落檢控唔係聯想㗎喎， 證物 控告唔係聯想喎，判案唔係聯想喎，有證據喎，唔係要聯想喎。喂，聯想你去 TVB 做啦，阿 Sir， 你唔係唔好喺度做啦，你係咪先？聯想咩聯想啊，大佬？你阿 Sir， 你話我知啦，呢班菜都係我嚟劈過友啦，係咪拎我出旺角啦？聯想我聯想我菜都我嚟劏雞啫喎，點知係咪去旺角啊？係咪先？你話首都城邦論本書嚇？城邦論同呢單有咩關係啊？系咪先？喂，我点知黄庸梁振英屋企有冇？我点知公共图书馆有冇？喂，咁你康文署署长、图书馆馆长系咪要拉阵翻差馆先，大佬？借嗰啲人有冇问题先？你个联想嘛？喂，呢啲好不负责任嘅。 我真系觉得礼宾府有晒咯呢啲嘢。 喂，系啊，张志刚肯定有啦，佢唔睇过点插啫？系咪先？讲真，系啊。喂，你话张志刚冇睇，我肯定有睇过啦，唔系点识插啊？系咪先？点样写咁多文嚟插你啫？系咪先？ 系墨三文研究。 你如果你话你忽然间话拎本唔知咩书出嚟咩《城邦论》又好，《郁文》又好，咩《少年周刊》， 我都佢哋有咯，有啊，应该。 但你冇叫人联想，咁你不如做编剧，阿 Sir， 讲真，我点知联想啲乜啫？ 写 Office 有一周刊， 咁你即系如果激动啲讲句，拎住部 iPhone， 我、哦、你勾结我嘅势力啦。 嗰时咪就 系 讲话， 系咯，你用 WhatsApp、Instagram， 阿志峰都系第一部 iPhone 噶嘛。 跟住你咁饮可乐就美国势力支持你啊嘛，你叶老都讲过啦，你 我 Samsung 啊，韓國啊， 係咯， 金正恩 葉劉嗰啲婆娘就咁講啫。你阿 Sir， 你出嚟好心，你唔好咁講啦，即係太低水平啊嘛，大佬呢啲人講真。 但係當你見到真係 K 寶影到嗰段片段咧，嗰、那個 Sir 指住啲天開咗兩槍咧，你覺得嗰個情況係咪真係需要開槍咧？ 我自己睇翻佢 K 寶係六分鐘片段嘅， 係由啲人追住個差佬追到佢撲。打亂開始， 交警啊，大佬，司馬上。 如果我就會好似陶謹申咁講，其實咧，即係佢嗰陣時考慮開槍咧，即係可能都唔係完全錯嘅。 嗯， 即係佢係真係，佢係真係覺得面對一個危險噶嘛。 嗯、 你喺當時嗰刻，你其實唔係睇佢開槍嗰下嘅，你記住喎。 有前因後果，嗯、 有前面嗰幾分鐘發生嘅事。是在朗豪坊出面的路口、 嗯、 我看回那段片他好像有11定12个因为我不敢数得多或者数得少我数到是11个左右我可能他多一点可能少一点我数到是11个差佬交通警站在这里其实他们很简单想开回条行车线因为呢那条假家路街就是居水马龙凌晨你都知道啦、嗯、年初一晚是不是、 嗯、 有班人冲出来跟住佢第一個有一個最初嚟發生咧，就係、是、有其中一個嗰啲示威人士啦， 成個撳低咗個交通警啊嘛。跟住另外一個就過去救佢，拉翻起身之後，轟一聲有幾十個衝埋嚟啊嘛。跟住嗰啲人嗰幾個交通警就走啦，走翻上海街方向啦。其實行兩步就到上海街，即係喺路口度行兩步褪翻先咁樣啊嘛。跟住咧。喺布兰街，砰砰声，以百计嘅人冲埋嚟。喂，佢你问我，我喺当场咧，佢真系可能系咁样判断嘅。因为咧， 攞命啊，我真系攞命噶。 佢掟雪糕桶，佢掟垃圾桶，佢掟嗰个卡板。你问我，如果嗰阵时候有汽油弹，佢哋掟埋出嚟噶啦。 系有乜？ 如果系啊，即系有乜掟乜噶啦。即系你话差佬开，你话佢开枪，你问我，当然譬如系可能系犯好多规或者乜乜嗰啲。但系你话如果喺当一刻现场咧，你问我咧，佢想救翻火警或者咩嘅话咧，佢一个刻做，你话冲动可能系冲动啦。但系你系咪要好严厉或者话你啲友真系扑街嚟嘅？你咁样开枪乜乜嘅？你问我咧，未必，因为嗰班人真系。系已经系喺嗰系好似冇理， 杀红了眼咁咯。 系真系，佢真系对住他系咁掟落去嘅，可以。嗱呢个就系两点钟发生嘅事啦。到到再后啲时间，三点至五点咧， 再打犀利啲啦。 大家喺K 宝睇到好多 山东街 有一个场面啦，嗰啲地方咧、 啊， 有一个便衣嘅差佬着住背心，俾人搵张接凳鞋咁拍落去啊嘛。你谂下，喂，嗰个差佬死得噶，如果真系拍正佢大佬，即系咁一个接棒车落去，又嚟讲系咁搵条嘢鞭佢噶嘛， 系啊， 我 冇睇到 啊，好似喺金铺门口定 系 咩，差佬扑低咗噶啦， 佢扑低咗一张接棒车落去度噶，系咪？佢唔即系佢好彩，老实讲真系讲真，系个摄影师叫啲人唔好打佢噶嘛，个 camera 都觉得哇，你班友打落去打死人噶，大佬系咪先？我真 即系嗰种已经唔系抗争，唔系示威咁简单啦。 你其實成單嘢咧，即係講翻轉頭，不過即係可能今次你哋唔講啦。你其實想打差佬啫嘛，啲友。 我講咗啦，上個禮拜講咗噶啦，俾人鬧完噶啦。 哦，威敏埋咯。咁上班就想打差佬，講完啦。佢唔係想撐小販，係想打差佬。 佢係想引發，佢係想引發一件事件，就係借俾佢借啲椅。我唔同你差佬，就要同你開鑊波。 係啦。咁 肯定之前有啲過節咁嘅，好似。 喂，龍 喂嗱，龍和道傳落嚟嘅咧，嗰啲過節就 係啦。威敏真係講得啱啦，即係我哋講翻轉頭啦，講一句啦。咁上嗰班人咧，全部就係喺龍和道、喺青黃嗰陣時，俾人打到撲街班人嚟嘅。 That's why 係咩？ 先至咁心頭大恨。喂，正常人喺街度見到啊，唔識嘅，你都唔會一張紙咁拍落去啦，係咪？係啊，呢啲嘢。 所以你做嘢成日都熟悉嘅面孔啦 ，That's why 咯，係啊，即係 我問咗佢先講嘅上禮拜。 即係嗰班人其實由頭到尾想打差佬嘅啫嘛， 想開鑊 報仇啊！ 你同嗱嗰晚我聽我朋友咁講啦，好好笑嘅，兩點鐘開槍啦，咁樣啦，唔係佢唔喺現場喎。佢細佬喺現場，佢喺旺角，喺邊度咧？喺菜街。佢細佬喺菜街咧就唔知同 等緊拆飯台。 唔係啊，佢個細佬喺菜街咧就做小販啊。 哦， 同幾個 friend 就賣出嚟，唔知賣啲乜 Q 乜鬼嘢嗰啲水晶嗰啲嘢嘅，諗住係咁以開兩萬檔，揾少少利是錢咁樣啦。好，佢細佬咁樣啦，咁啊連出一晚，咁咧就做生意喺菜街邊，好正常嘅。佢做到點嘅兩點鐘。先至收檔，咁話翻屋企，佢住喺荃灣個頭嘅，好似咁啊，搭翻地鐵走啦咁樣嗰啲嘢啦。翻屋企先，哦，黃咩開咁大開槍嘅， 即係嗰邊完全水正牛氣冇問題。 冇事啊？點解咧？你話如果嗱，你話係撐小販係咩幫小販，係話掃小販啦。 咁、啊、你要拉鳩曬先啱， 冇曬 趕曬先啱， 冇事嘅，係咪先？係啊，你話班友咩幫小販咁上？唔拉更嘅，同埋 都照开到档咯啲小贩。 同埋可能我好多小贩讲过啦，或者摆卖嗰啲人讲过，当晚根本上冇人扫佢哋嘅，系冇人。 系啊系啊系，得几个嗰啲食环喺度扫下扫下。 初二初三， 系啊， 晚晚都系。 系冇人扫佢哋嘅， 相安无事。 你系扎鸡开拖啫嘛？嗱，你问阿小丽啊，佢始作俑者嚟嘅， 系 佢推档咩上翻大王出嚟，系咪先讲真？你问下佢系咪真系帮紧小贩啦？佢可能都我 谂佢系选举， 佢可能。即系唔公開講，佢都會覺得唔係，班都真係唔係喎，大佬。你之前一年、上一年啊，你仲喺度恥笑班左交幫小販添啦，班人係咪先？ 桂林夜市嗰度。 係咯，講真，根本上唔係講呢樣嘢啊嘛。 係我都話都初。 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啊，嗱，你話本土啊，如果啲小販係大陸人，雙程證或者未夠七年，你幫唔幫啊？ 咪咯， 你問梁天琦啊，問黃台陽啊，啲小販係咪個個三粒星先？我唔信啦。 啊，好嘢， 係咪先？ 所以佢就初三落去仲有得 优先啊嘛，系咪先？系咪本土人做小贩优先咧？嗱，未够七年嗰啲做小贩，你帮唔帮？ 吓， 讲到尾系咪先？咁你班友你点讲？ 选择性， 你唔系先？你成件事你系唔系讲嗰样嘢？即系你唔系你系讲嗰样， 大家好清楚嘅， 第二样嘢啊嘛，大佬。 好嘢，击中要害，今晚多谢晒老人家，多谢晒， 咁又够钟啦， 多谢多谢多谢。 下礼拜讲咩咧？下礼拜揾咗朋友嚟做嘉宾，咁就会 我星期都系讲选举结果啦， 系啦，睇下边个啱啦吓，基本上得三个欧金嘅啫，一就六赢，一系七赢，一系三赢 咯， 系咯。咁啊， 唔係啱啊！你好似話方國山嘅， 唔係方國山有， 唔係一二三四一齊贏， 一二三四一齊贏， 冇錯。好，我下拜頭七， 拜拜。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擊會。